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却始终没有你的名字。悄悄的蒙上我的眼睛，让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的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仅仅是眼睛里的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仅仅是眼睛里的你。 美世咨询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排名，香港、北京、上海进入了前十位，深圳第十二，广州第十五。这个排名计算了超过200项的生活成本，包括了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娱乐活动等等。计算发现，月薪上万元在京沪等等大城市，一个月只能剩下两三千。你有没有算过自己的生活成本呢？ 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 身上的箱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 不是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 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弃了前妻， 集体游戏， 难得好天气， 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 难得好心情， 趁着城市欢天游戏地， 路人甲乙丙丁， 穿心意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飘得了情， 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千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 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让我们在一起， 心灵干净而透明，一

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 报告显示呢，截止2018年6月份，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8.02亿，普及率是57.7%，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了7.88亿，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是27.7小时，相比2017年末提高了0.7个小时。你有没有算过你每天上网几个小时呢？ 我没有所谓。求谁去爱你？我不过想。

结注，他低叹再回了这段缘，片片红叶串，回头望告别了苦恋，爱似秋风叶，无力再灿烂再现，爱似秋风叶，凝聚了美丽却苦短。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 啊，修炼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不希望自己一头扎到那种事务性的工作中间去，更加不希望自己一头扎到各种无效的，但是就是很热闹的那种社交中间去，也不会扎到一头就是为了去让自己变得名声更大，什么社会地位更高的这样的，我认为已经是，我完全不应该去做的这样的事情中间去，而是更多的关注于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关注于自己个人的人生成长和进步。 腾讯公司 CEO 马化腾， 我们认为未来的互联网加的模式是去中心化的，而不是像过去是有一个集市，有一个 marketplace， 大家都涌到你这个门户里面去使用。我们认为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跟场景有关的，跟地理位置有关的， 跟每个千人千面每个人不同的属性看到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这样的话才能最大限度的去连接各行各业传统行业的每一个能有能力在他自身垂直领域做出成绩的这些合作伙伴，并进行整合，这样整个生态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今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消息，国内汽油、柴油价格分别下调50元每吨，折合92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04元。在本次调价落实后，2018年的调价格局变为九涨七跌一搁浅。目前，国内成品油在涨跌冲底后仍呈上涨，其中汽油累涨700元每吨，柴油累涨680元每吨。柠檬科技联合创始人肖伯飞认为，大数据风控并不是单一的数据服务，而是需要数据、模型与系统的整合。而风控管理一方面为借款人提供风险测评，同时也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贡献出了力量。截止目前，已有28个省份确定了2018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方案，今年整体调整水平将是2017年养老金的5%左右。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以上调查显示，被调查的大学生单身总体比例是71%，其中毫无恋爱经验的是52%。在选择要求方面呢，男生对外貌的重视比女生高11个百分点，女生对健康状况、材质、经济条件、家庭背景和学历的关注比例呢高于男生，所以男生呢应该比同龄的女生要肤浅得多呢。好了，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祝你今天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